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关山林把老二关惠阳带到了靶场，机枪一响的时候，关惠阳的瞳孔突然放大了，他站在那里呆呆地一动不动，然后尖声叫了起来。他绝望而无援的叫声把所有的人都吓坏了。看来做一次全面检查是非常必要的。乌云带着惠阳到医院去检查。检查的结果是，这孩子没有器质性和精神性疾病。也就是说，从生理的角度上来说，他没有毛病，但是他反应迟钝，举止异常，表情木讷，这又不太正常。医生问吴云，你跟你爱人家里有没有精神病史啊？吴云说，在世的没有发现有，去世的不清楚。那你跟你爱人是不是有血缘关系啊？啊，这没有。哦，这就不好做出判断了，只能往后观察，这得等孩子大一点才行啊。乌云回家之后把医生的话告诉了关山林。关山林说，扯淡，他能吃能睡有什么病啊？有病能这样？就算人笨点儿，念不了书，哼，还不能当兵打仗啊？你别操那份闲心，你操那份闲心是自己吓唬自己。关山林的话并没有解除乌云的忧虑，他扭过头去看惠阳。惠阳坐在一边玩的一只铜蛋壳，他把那只铜蛋壳举到阳光下面呆呆地看着，阳光把那只铜蛋壳照得闪闪发光，但是惠阳的脸上却没有半点高兴的样子。关山林对惠阳的漫不经心还是刺伤了乌云。乌云知道关山林很忙，手头的工作很繁重，到湖南以后，关山林已经不在军官宿舍里住了，组织上分了一套住宅给他，住宅很宽敞，也没有星期六才准回家的纪律约束。但是关山林仍然很少回家，有时候一个星期回来一趟，有时候十天半月回来一趟，回来也是匆匆忙忙的，多数时间是看一眼就走，留宿简直是一种奢侈。乌云已经习惯了秘书来家问问情况这种事儿，但是他却不能原谅关山林对惠阳的冷淡。关山林不喜欢老二，这是肯定的，对老三关京阳也没有太多的热情，他只把宠爱给老大关陆阳，这是一种顽固愚昧的定势。关山林每次回家的时候都要在门口大喊一声，儿子，儿子呢？其实他所说的儿子只是老大关陆阳一个人，而不包括老二关惠阳和老三关京阳。 要是惠阳和泾阳这么认为，傻乎乎地迎上去，那就错了。关山林最多拍一拍他们的脑袋，轻描淡写地说一声哦。而对关陆阳，他则不是这样，这种太分明的父爱表现深深地刺伤了乌云。乌云自己对惠阳也没有太深的感情，或者说没有太深的好感，这个孩子伤了他。他那像干冷的空中伸出的青紫色的手充满了死亡，他一开始就打算要乌云的命。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总是自己的儿子，是他新鲜而赤裸的骨肉。由于惠阳的怯懦和退缩，乌云对他更生出一份小心的呵护。有一次陆阳欺负了他的弟弟之后，乌云严厉地警告了那个狐假虎威的小肇事者。乌云对关陆阳说，你要再欺负你弟弟，我就把你的图画铅笔全收起来。乌云把你弟弟这四个字儿说得很重。有一段时间，乌云被惠阳的事弄得精疲力尽。乌云在基地卫生队上班，以后改为基地医院。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逐渐脱离了他私要的本行，做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一些行政领导工作。他很忙，医院在不断扩充，人员在不断调入，乌云要费心地熟悉他们。难道他没有自己热爱的工作吗？有时候他想，管他呢，也许往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乌云还是没有忍住。有一次他为关山林对待老二惠阳的事情和关山林争了几句，这件事儿也给了关山林一个吃惊。关山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是一向温顺服从的乌云有了一种令人讨厌的脾气。这是关山林第一次向乌云妥协。关山林买了一些糖果回来，他把那些糖果交给老大关陆阳，在与大儿子亲昵过后补充了一句说，儿子别一个人吃独食，也分给你弟弟一些，仅此而已。基地的筹备工作只用了短短一年，一年以后生产开始投入运转。关山林在这段时间里更少回家了，这是另外一场战争。关山林喜欢这种新鲜的刺激。这是一个联合军工基地，生产枪支、大炮，甚至还生产一种新式坦克。他们当然不会被用来开荒种地，这就是关山林痴迷所在。乌云是两头忙，医院在最开始的那段时间几乎成了一家战场救护所，不断有被炸伤炸死的干部工人被送到这里。乌云需要几名有经验的枪伤专家，并且需要一辆改进后的救护车，为此他费尽了脑筋。乌云不得不把老大陆阳送到寄宿学校去。这个7岁的小东西长得人高马大，脸上总是带着一种让人琢磨不透的怪笑。他已经学会了在半天时间里把一件新衣服弄得千疮百孔，而且知道怎么老道的从两个弟弟手中骗过分给他们的糖果，并且毫无廉耻地把他们统统吃掉。令人吃惊的是关陆阳的非凡的组织能力，他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帮跟他年纪相当的孩子，也有的孩子比他大一两岁，但是关陆阳是头， 那些孩子们管他叫司令。他们玩打仗游戏，一波当红军，一波当白军。他们在院子里冲来冲去，把白军捉住，并把俘虏的衣服扒光，一个个枪毙。有一次，关禄阳领着他的一个铁木尔支队，从一个旧仓库里偷出一些报废的子弹，用它们做炸药，企图将一座水塔炸掉。后来因为卫兵的警觉，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还有一次，他们用弹弓射击路上的军火车。关禄阳的精确枪法使一个司机受了伤，但是事情追查下来的时候，至少有两个孩子站出来说，这事儿是他们干的，跟他们的司令没关系。而这时关禄阳站在一旁，一边吃着爆米花，一边天真烂漫地看着前面来调查的保卫干事和他气急败坏的母亲。乌云拿这个魔鬼束手无策。关禄阳原来是个胖乎乎的可爱的孩子，湖南的这个弥漫着瘴气的山沟使他变坏了，乌云只能把他送到寄宿学校去。至少森严壁垒的学校里，关禄阳没有办法弄到子弹和炸药。解决掉了关禄阳，乌云深深地喘了一口气，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关禄阳可以送到寄宿学校，关惠阳却不能送托儿所。先头也送了一段时间，关惠阳回来之后越发的沉默寡言，时常在睡梦中大哭不已。他从来不在清醒的时候哭，哪怕陆阳狠狠地揪他耳朵，他也不哭，但是他却在睡梦中哭。乌云想，他一定是有什么心事。但是乌云已经肯定关惠阳不能再待在托儿所了，那些孩子对他愚讷的鄙视会要了他的命。乌云把关惠阳从托儿所接回家，他宁肯让他一整天躲在某个角落，也绝不能忍受其他孩子冲他唾吐沫。现在他必须亲自操持他的生活。家里倒是有一个勤务员，但是这个17岁的湘潭小伙子太嫩，再说他也带不了孩子。关京阳的阿姨朱妈也管不了惠阳，这个山东海城来的年轻的寡妇倒是十分贴心能干，但是带多病的京阳和做家务已经够他忙活的了，他也顾不上惠阳，没有谁能够支持乌云。乌云有时候会在医院里突然心惊肉跳起来，他担心这个时候蜷缩在角落里睡熟了的惠阳会不会被一群老鼠咬伤，或者是一个特务分子溜进屋里把他抱走丢进山沟里。事实上特务破坏的事件在基地上已经发生过两起了。有一次卫兵在油库附近捉到一个鬼鬼祟祟的男人，后来这个男人招供他想破坏掉那个油库。还有一次基地里发现了两份反动传单，保卫处追查两个月最终没有查出结果。乌云整天提心吊胆，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全身心地热爱他们，他不可能一心二用，最后他决定把惠阳送回依兰老家去。关山林对送惠阳去依兰的事情没有反对。关山林对乌云说，这件事儿你看着办吧。乌云一刹那觉得很委屈，甚至有些愤怒，不过他没有表现出来。要不把孩子送到洪湖老家去？当乌云 问关山林的时候，这个念头当即遭到关山林的坚决否定。一年以前，关山林带着乌云和老大关陆阳回了一趟洪湖老家，这是他参加革命28年之后第一次回去。关山林的老父亲已在几年前去世了，他为父亲恭恭敬敬地盖了一座坟，他真是衣锦还乡，荣归故里，连县长都陪着他迈进了他家的那3间茅草房。关山林不是独生子，他的哥哥也参加了革命，1933年战死在怀州了。他的两个妹妹早已经出嫁，关山林在家里待了3天，他试图说服母亲跟他一起到湖南生活，可是母亲说什么也不干，他要守着老伴的坟，他担心有土獾什么的把坟头的小树给糟蹋了。关山林当然不会把关惠阳送回老家去。乌云想，如果换一个，换了老大关陆阳，也许他会爽快地答应的。这之后他们吵了一架，回家过周末的陆阳把惠阳推倒在地上，让他当自己的战马骑。乌云在陆阳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了2巴掌。关山林回家之后，见陆阳愁眉苦脸，吃饭的时候他说自己吃不下，说屁股疼。关山林追问此事，结果夫妻俩大吵一架。在他们吵架的时候，关陆阳却躲在厨房里，把一卷油汪汪的千层饼从容不迫地塞到了嘴里。在基地，关山林是在好几次之后才记住了一个叫范琴娜的少尉，他是俄文翻译。关山林这个人对于战争有关的东西记忆力十分惊人，比如地形地貌，他只要实地看一眼就能够烂熟于胸，比自己家的炕头还明白。但是对人，尤其是对女人，她的记性差得让人失望。有好几次她客气地询问范琴娜：小鬼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到军代室工作多久了？连赵秘书都替范琴娜抱屈。后来关山林终于记住了范琴娜这个名字。开组织生活会的时候，年轻的党员范琴娜含着泪水给关山林主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关主任，你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你一点儿也不关心下级，人家在军代室工作了好几个月了，人家不止100次地告诉你我叫范琴娜，可你过后仍然记不住。这个批评有充足的依据，关山林不服也不行。关山林一挑浓眉问赵秘书：哦，真有这样的事吗？赵秘书笑了笑说：有。关山林用力抠着脑袋说：妈的，这事儿做的，小赵，你看我这事儿做的。关山林当然就这样记住了范琴娜。其实这个新芬来的漂亮活泼的俄文翻译确实有被记住的充足理由。他是中山大学西语系的毕业生，26岁，瓜子脸儿，丹凤眼儿，会跳新疆舞，热情洋溢，充满活力。范琴娜是军代室派给苏联军事顾问团的随团翻译。军事顾问们和关山林之间的来往十分密切，这样关山林和范琴娜接触的机会就很多。范琴娜一开始就被关山林的气质和风度给迷住了。关山林站在那里并不比西伯利亚熊单薄， 他的身上有一种逼人融化的感觉。他不会开玩笑，但是他自有一种淳朴的机智和幽默。他哈哈大笑的时候，地都被震得发麻。那些舔着小肚子的俄罗斯或者乌克兰人却只会嘎嘎的干笑。关山岭永远都是一个中心，无论是和国内同志还是苏联老大哥在一起，他从来不娇柔造作，但是要给他做翻译却是十分困难的事。他说话干脆激烈，刚愎自用，不容商量。他的语言中夹杂着大量的俚语，甚至是令人脸红的话。不高兴的时候，他绝不会顾及你的身份，用不着第三句话就可以把你钉到南墙上贴着。作为翻译，范琴娜十分为难，但他毕竟聪颖过人，他很快适应了关山林，并且知道怎样随机应变才能既不至于造成双方的误解，又能让关山林满意。有一次，苏联军事顾问对生产线上的一项中国技术员的革新改造不满意，埋怨中国同志不懂技术。关山林说：“你以为什么？你以为只有你们的伏特加才是烈性酒吗？告诉你老兄，中国酿酒师傅的尿都有80度。”范琴娜翻译说：“苏联的伏特加是名窑，中国的二锅头也是佳酿。有机会我请诸位尝尝。”关山林看着喜形于色的俄国佬，心存疑惑，他问范琴娜：“哎，你跟他们说什么话，他们那么乐呀？”范琴娜说：“我告诉他们，在中国随便找一个酿酒师傅一泡尿就能把他们全灌晕。”然后他又补充说：“苏联同志喜欢喝酒，他们尊敬酿酒师傅，所以他们乐。”关山林听完之后笑了：“狗日的，他们馋干嘛不早说呢？光在那儿傻乐，他们直接说嘛。他们要说了，我要人送两箱尿，哦不，送两箱好酒给他们，省得他们干流哈喇子嘛。”范琴娜事后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范琴娜想，原来关主任也是哄得住的呀。范琴娜毫不掩饰他对关山林的钦佩之情。关山林是老红军，是战斗英雄，据说他身上至今还留着没有取出来的子弹，这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啊。范琴娜一个人的时候，老爱想象关山林当年爬雪山过草地时的情景，想象他指挥千军万马英勇作战时的情景，偶尔也红着脸想象他满是伤疤的遒劲有力的身体。鲍尔卡扎金当然令人敬佩，卓雅和舒拉当然令人敬佩，但是他们毕竟离自己那么远，远得不真实。可是自己身边不就是有一个和他们同样传奇的英雄吗？范琴娜在心里暗暗地把关山林叫做夏伯阳，他这么称呼他，同时也把关山林当成那个骑兵英雄。范琴娜对关山林的敬慕之情日益加深，有时候一天看不到他，他就会心烦意乱。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范琪娜身材高挑苗条，皮肤白皙，喜欢穿一件白底儿小红碎花的布拉吉。这种连衣裙在她跳新疆舞的时候旋转的就像满天的星星。有一段时间，范琴娜很沉默，很忧郁，有意识地回避着关山林。但是没有坚持多久，接下来她索性不再压抑自己，人随心驰，不再顾及什么。她给关山林带来的心情舒畅是显然的，关山林也很喜欢这个江苏姑娘。她那流利的俄语和普通话就像唱歌一样，把那些苏联顾问们摆弄得服服帖帖。关山林知道那些老毛子的德行，在东北的时候，他们就像一群发情的公猪似的满街窜，一见到大姑娘就大叫着哈拉说哈拉说。他们喜欢的黑面包是一种奇妙的饲料，让他们身强体壮，精力充沛，充满着激情。但是现在他们这些顾问们在一个来自江南水乡的中国姑娘面前却服服帖帖，他们蓝色的眼睛里充满了脉脉柔情。关山林不知道这个年轻的女翻译是怎么收拾这些老毛子的，但是关山林一向不喜欢这些趾高气扬浑身散发着雄性气味的家伙。关山林希望他的女部下把他们统统的干掉。关山林开始注意范琴娜了，她真是一个很可爱很活泼，她在一群男性将校军官中举止从容，应付自如。他军装合体，军容整洁，步子轻盈，反应敏捷。他肩章上的一杠一星比所有的将校星更加灿烂迷人。关山林为自己有这样出色的部下而骄傲。有一次，关山林陪同苏联军事顾问到坦克生产厂去考察，有一群年轻的女工和知识分子围住了关山林，他们喜鹊似的叽叽喳喳地吵着，要求关山林给他们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关山林不习惯一本正经地讲故事，如果让他站到讲台上，那些期待的目光会把他搞得心慌意乱。他宁肯带着一个连去攻打一个营据守的山头，也不愿干这种让人出汗的事儿。他本来想对那些年轻的姑娘小伙子们说，啊不，我没空，要听说书他们完全可以去找党委书记，那也是个老革命。实际上他已经让脸上表现出了一种坚决拒绝的意思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关山林看见了范琴娜的目光。这个年轻的女翻译站在人群外看着她，目光中有一种替她的同龄人乞求的神情。范琴娜在那里微笑着，像一个纯洁的女神。看到这儿，关山林突然改变了念头。他对那些小伙子姑娘们说， 好吧，既然这样，那么好吧，只是现在不行。现在你们看到了，我得陪同苏联同志检查你们的工作成绩。要知道，老大哥同志有时候脾气古怪哟。你们现在把我弄走，他们会怀疑你们是不是把我也造成了一辆坦克车。嘿嘿，我会来的，会来的。 关山林转过头看了看站在人群外面的女部下，他说： 哎，小范同志，你陪我来怎么样？ 范琴娜灿然一笑，脸颊上露出一对浅浅的酒窝。她轻轻的，但是同时又极快的点了点头。关山林的心里顿时涌过一股快乐的暖流，他觉得自己竟然变得幽默了，轻松了，不再刻板了。是什么东西使他年轻起来了呢？还有一次，他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他忽然嗅了嗅鼻子，他让他的大鼻子变得十分紧张。他对乌云说： 哎，我怎么闻到你身上老有一股奶味儿啊？ 乌云正在为范京阳吃饭，他听到这话莫名其妙地说：没有啊，老三早就断奶了，这你知道，你怎么会闻到我身上有奶味儿呢？关山林又闻了闻，那种感觉还是没有消失。也许是别的味道，不是奶味儿，反正味道不对。他把筷子放下，拿起了一份报纸，在展开了报纸之后，他说： 不管什么味儿都不好，一个军人弄得像一头刚从圈里放出来的羊似的，还是当领导的像什么话？你就不能把身上弄干净点儿？你看看人家小范，人家是女同志嘛。 乌云从儿子嘴边收回饭勺，奇怪地看了关山林一眼。他知道那个军代式的女翻译，她会说一口甜甜的软浓吴语，而且她确实收拾得很清爽。不过这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乌云纳闷地想，他什么时候开始注意起味道这个东西来了呢？关山林坐在那里，把报纸翻得哗哗作响，他翘着一只二郎腿，他的皮鞋擦得油光锃亮。说到皮鞋，军官每个人都有一双，是真正的小牛皮，踢铁都不怵。如果打上点油，找一块旧布轻轻一擦，亮的能够照出人的影儿。皮鞋是正规场合军官必备的着装条件之一，人穿上它确实立刻有了一种威严的精神，踩在柏油路上咔咔作响，那份英武之气别提有多牛气了。还有另外一种场合，就是星期六的军官舞会时候穿。军人俱乐部每个星期都要为军官们组织一场舞会。基地女军官少，男军官多，这不要紧，俱乐部主任总是有办法弄一些姑娘来。基地里分来不少女大学生，她们青春盎然，漂亮活泼，是男军官们最合适的舞伴。但是不管男军官也好，女军官也好，他们仪式的皮鞋都是一种风度的显示。当他们穿着皮鞋走进舞池的时候，当他们踩着昂扬的舞曲扬头展臂翩然起舞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什么才是军人的舞会。乌云最开始没有参加军官俱乐部的舞会，他在东北的时候就学会了跳舞，而且是舞会中的小鸽子，但是现在 他却没有时间和心情去跳舞了。星期六的晚上是他最忙碌的时候，那些家务事总是挑到星期六这一天突然堆到了他的面前，多的是他都没有心思去数他们。就算这些事不记在自己的账上，大儿子陆阳在这一天从寄宿学校洋洋得意地回来，这个小魔鬼正迫不及待地要把他在一周时间里学到的或者想到的破坏活动全部施展出来。对此，乌云不得不精神紧张地瞪大眼睛，随时随地地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转，否则他那些伟大的创举只要干出随便一件就足够你一辈子后悔不迭的了。但是有一天，乌云还是去参加了军官俱乐部的舞会，是关山林让他去的。关山林邀请苏联军事顾问团的顾问们参加基地的军官舞会。苏联顾问中有两个有妻子，他们非常高兴地表示将携妻子参加中国战友的舞会以示礼节。基地最高军事长官关山林当然也得带着妻子一同去参加。乌云忧心忡忡，他真的无心去跳舞。他有一套很合体的毛呢料军官便服，皮鞋也很新。可是陆阳怎么办呢？乌云可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把这个小破坏分子一个人留在家里。关山林处理这类事情十分果断，他命令勤务兵在家里看住陆阳，然后他虎着脸对七岁的陆阳说，你听着，要是你把家弄乱了，我回来以后下令打你20军棍。如果情况比这个更坏，我就关你紧闭，叫你3天不能到外面疯去。乌云就是在这次舞会上认识了茹科夫、尼古拉耶维奇、奥特金的。乌云被关山林逐一介绍给苏联军事顾问们。乌云穿着军装，所以他按照规定向他们敬礼并称呼他们为同志。他就是这时候认识了大卫·茹科夫、尼古拉耶维奇·奥特金。乌云当时28岁，长期的军队生活使他的身材保持得完美无余。那套英国呢军装便服在他的身上十分合体，恰好地衬托出了他身体的各条曲线。他露在呢裙外面的小腿光洁匀称，皮肤紧绷绷地富有弹性，肩头的1-3星闪闪发光，更加显示出他的妩媚。乌云既依赖又独立地站在个头魁伟的关山林身边微笑着，十分得体地和军事顾问的妻子们说着话。他不知道这个时候有两双眼睛正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一眨不眨地打量着他，一双是白俄罗斯青年的蓝眼睛，一双是江苏姑娘的丹凤眼。舞曲开始了，第一曲关山林和乌云作为舞会的主人第一对步入舞池，两位军事顾问也携着他们的夫人走入舞池，军官们接踵而入。关山林的舞步很生硬，他对跳舞没有兴趣也没有天赋，他只是自信而武断地带着自己的舞伴随着曲子走一种刚健的步子。乌云对此并没有什么埋怨，只要他们互相搂着，只要有这种悠扬欢快的手风琴，哪怕他们站着不动，乌云也会感到快乐的。乌云只是仍然有些担心，他伏在关山林的耳边小声地说，哎， 你说家里不会出事吧？万一陆阳玩火呢？关山林迈着步子，眉头动也不动地说：“我枪毙了他。”乌云抬起脸来，看了看关山林那副认真的样子，不禁扑哧一声乐了。第二个舞曲，乌云请顾问团团长巴布洛夫上校跳。上校的舞步活泼，人也很幽默。上校一边跳着舞，一边对乌云说：“上尉同志，你很漂亮，我并不怕关将军用他的手枪打开我的脑袋，我只担心我那位爱吃醋的并且有一个拳击手父亲的妻子，要是他今天不在，我发誓我会搂着你的腰直跳到舞会结束。”乌云嫣然一笑说：“上校同志，你的舞跳得好极了，也许你愿意再带我跳一曲快节拍的。”两曲跳下来，乌云出汗了，他想休息一下，但是一个高高的青年男子站在了他的面前，年轻的弹道专家奥特金大卫礼貌地对他说：“我能请您跳一曲吗，大卫同志？”乌云抬头看了看他，只见他修长的个子，亚麻色的头发，蓝眼睛，鼻梁挺阔有力，嘴唇的线条柔和的让人怦然心动，就像那条哺育着俄罗斯人的母亲河水给人的感觉那样。乌云想都没想就把自己的手交给了他，他领着乌云迈入舞池，同时也迈入他们彼此接近的轨道。乌云生长在东北，会一点俄语，而大卫的中国话很棒，这样他们交流起来就一点困难也没有了。最初的感觉是他的舞跳得非常好，他一只手轻轻的而且妥帖的揽在乌云的腰后，另一只手牵引着乌云，步子飘逸，充满变幻的活力。他不是那种自负而固执的舞伴，他总是用他的手启发着乌云灵魂之中的舞步，而他的舞步则忠实地伴随着乌云，让他时时有一种温馨的鼓励。实际上，乌云正是在他的巧妙的暗示中轻松地走向随心所欲，然后张扬开来。有一阵子，他们像大多数陌生的舞伴那样彼此看着对方的耳侧右方，但是很快的，他们的目光对应了。大卫的脸上有一层绒绒的汗毛，在明亮的灯光下显出一种柔和的姿态，他温情脉脉，举止又修养，与其他舞伴相遇的时候，他带着乌云巧妙地避开，而不是把乌云往怀里拽。整个舞曲中，他们没有说一句话，但是乌云似乎不觉得累。下一个曲子是 Blues， 还是他请乌云跳。这个时候，他们开始说话了。他对乌云说：“你真漂亮。”乌云淡淡地笑了笑：“谢谢。啊，这是我头一次和一个中国姑娘跳舞。星期六，我经常是一个人待在军官宿舍里研究国际象棋，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今天能够来参加舞会，也许是一次灵感吧。”乌云觉得他的话很有趣，于是说：“大卫同志。”刚说到这儿，奥特金阻止了他。奥特金说：“我们最好别互相称军衔，考虑肩头有几个星会扰乱我们的舞步的。”奥特金同志，不， 你能叫我的名字吗？这样我就能够肯定你不讨厌我了。乌云想了想说，好吧，卢克夫。他们俩都被这句话逗笑了。奥特金露出了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而乌云的脸上则红云冉冉。奥特金带着乌云轻松地转着花。奥特金说，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了吗？我是说正式告诉，这才公平。奥特金朝乌云略略地俯下头，乌云这才发现他比自己高出一个半头。舞曲结束的时候，他恰好把乌云带到座位之前，这样他们又坐在那儿谈了一会儿。乌云知道这个小伙子在东北待过很长一段时间，整整4年。乌云发现他们曾在同一个时间里在同一个城市里待过，这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啊。于是当蓝色多瑙河响起的时候，没有人觉得他带着乌云走进舞池有什么不对的了。蓝色多瑙河为什么是蓝色而不是别的颜色呢？这颜色就跟他的眼睛的颜色一样，让人感到一种亲切和信赖。他们在旋转着，整个舞厅都在旋转，这才是真正的旋律，这才是行云流水，生动和永恒。这一回奥特金把乌云细心地揽在怀里，勇敢地囚入了蓝色的旋律之中。他把乌云漂亮地旋转着，有一刻乌云觉得他们已经轻盈地飞了起来。乌云觉得轻松极了，快乐极了，他觉得自己再一次变成了一只可爱的小鸽子。乌云不由自主地握紧了他的手。只有很短一段时间，乌云把目光从他的肩头移开，他看到他的丈夫正搂着军带式的那个年轻的女翻译被他们抛弃在身后。真逗，他们不是在跳华尔兹，他们根本就没有旋转，他们只不过是在那里踏着曲子笨拙地晃荡罢了。一周之后，当乌云差不多已经忘掉了那场令他快乐的舞会的时候，卢克夫却把电话直接打到了乌云的办公室。乌云的心里突然有了一种暖乎乎的感觉。卢克夫的声音富有磁性，也许他的快乐让这一切都具有了感染力。卢克夫说，我当然知道怎么打听到你的电话，别忘了我是一名弹道专家，修正和瞄准命中目标是我的专长。为什么非要有事呢？难道今天不是星期六吗？啊，不不不，我们今天不跳舞。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请你到专家公寓来做客，你不会拒绝吧？吴云当然不会拒绝。寄宿学校有个联欢会，陆阳得等到明天才能回到家里来施展他的破坏计划。朱妈会把京阳带得很好，关山林去长沙开了一个会，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了，他为什么不可以身心轻松地去做一回客人呢？至于那些脏衣服和积攒了整整一周的家务活，星期天他还有一整天时间来对付他们呢。当茹可夫开着顾问团那辆红色的莫斯科人牌小轿车来接乌云的时候，乌云已经打扮好了。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 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